第93集，许岩睁眼时恍惚了足足有2分钟，在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死了，现在又身在何处。昨晚结束后已经不知道是几点，许岩累得连手指头都动不了，但仍然强撑着最后的意志，抖着手去拿纸巾，闭起眼擦擦屁股又擦擦床，总之再做一些无用功。沈直就在一边看着他，许岩身上处女座的洁癖总是体现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，跟以前一样，事后一定要爬起来仔仔细细到处擦，认真弄干净每个角落，就像那种吃完饭就疯狂舔毛舔爪子的动物。但这次是真的爬不起来了，只能这样尽力意思一下。人事不省地擦了几分钟，许岩慢吞吞地坐起身。沈直在洗手间里往浴缸放热水，出来的时候许岩正试图站到地上，但腿软，他非常努力地尝试了一番，结果是直接跪到了地上。 这是搞了多少啊？ 不多。 几次？ 3、4、5次。 那就是5次。脏话在嘴边，欲言又止。许岩沉默地坐在浴缸里，痛苦地揉揉脑袋。 去我车上，帮我把烟拿过来。 他急需一根事后烟，以缓解失禁带来的阴影。沈直点了下头就出去了，回来时把烟递到许岩嘴里，还替他点上了。接着自己去淋浴间冲澡。等他出来，许岩已经咬着半截烟，靠在浴缸里睡死过去。沈直要是洗慢点儿，烟头估计都要烧到许岩嘴上。沈直给灭了烟，俯下身，一手撑着浴缸，一手伸进水里帮忙洗。许岩在睡梦中皱了皱眉，还以为沈直要把他怎样，但苦于无力抗争，只能特别好声好气地跟他商量。 下次吧，今天真的不行了。 为什么不行？ 我都…… 说到这个，许岩声音里都带哭腔，对他来说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。 那就下次吧。 窗帘闭着，不知道天亮没有。床边没人，昨天裤子被扔在客厅，但口袋里的手机已经被沈直捡起来放在床头。许岩看了眼钟，哎呦天哪，11点半了。他企图坐起来动一动，可惜不行，手抬不了，腰酸腿疼。他怀疑昨晚被沈直揍了一顿。许岩摸摸索索去拿手机，给王文安打电话，让他联系一下，把明天的一个拍摄调到后天早上。现在都中午了，身上还这副样子，明天估计还是疼，只能再休息一天。 啊，怎么了？你生病了吗？ 对。 他今年27岁，因为这种原因而下不了床，不得不请假在家休息，好离谱。王文安立刻体贴地说自己去联系，延后拍摄，让许岩好好休养，注意身体。挂了电话，许岩又想起昨天回来的路上还跟许年约了晚上回父母家吃饭，现在也吃不了了，只能硬着头皮给他打电话。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，你跟爸妈说一声，就说我有工作要忙。 那你个不孝子，都多久没回家了，还记得你爸妈长什么样吗？哎，你这两天不是休假吗？哪来的工作呀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昨晚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？你 怎么回事啊？嗓子怎么哑了？刚起床啊？ 我纵欲过度了，行吧？ 许岩被他一连串鞭炮式的质问弄得怒火中烧，撂下一句话就挂断，但越想越生气，于是紧接着给沈直打了个语音。 醒了， 我要杀了你。 他说完就挂掉了，放下手机，闭上眼，安静地躺在那里，像具尸体。五分钟后，沈直开门进来，端着一碗粥和两个荷包蛋，坐到床边，按遥控器把窗帘打开。 先吃点东西。 许岩睁开眼睛，直勾勾地跟他对视。沈律师对此视若无睹，气定神闲地舀起一勺粥，吹了吹，递到许岩嘴边。 吃一口。 我还没刷牙洗脸呢。 沈直把粥放到一边，掀开被子扶许岩下床。他是打算抱许岩过去的，但许岩想到沈直的手腕不能提重物，便坚持要自己走。即使昨天沈直把他从一楼抱到二楼，并且掐他脖子的时候力道很足，完全不像手有旧伤的人。 天啊！ 许岩拿着牙刷从镜子里看自己脖子上的指印， 像不像恐怖片里男主角睡了一觉醒来，忽然发现脖子上有这些印子，然后男主角请大师来家里看，大师说家里不干净，男主角于是打算搬出去，结果在房子里睡到最后一晚的时候，半夜呼吸困难，他一睁眼看见那个鬼正坐在身上掐着他的脖子。 你精神还好吗？ 你觉得呢？ 沈直的一个月休假还在继续，许岩已经开始为最后一个季度的各种工作忙到满地爬。由于沈律师不太接受异地，就收拾了点行李来许摄影家睡觉。这引起了许年的极大不满，因为他不能随时去许岩家了。上上次他去的时候，在客厅里等了好几分钟，许岩才出房间，衣冠不整的。许年问沈直是不是在房间里。 不在啊，怎么了？ 你嘴巴怎么红了？ 吃辣条，辣的。 当我三岁小孩啊？ 你到了五十岁都是我弟弟，哥哥骗弟弟，天经地义，用得着这么激动？ 而上次他去的时候，许岩正在书房修图，于是许年和沈直坐在客厅里沉默了整整25分钟。沈律师从容不迫地看资料，许年只能瞪着电视里的玛卡巴卡独自煎熬。他发誓要跟许岩减少来往，在许岩蹭他车回父母家吃饭时，许年更坚定了这个想法。 你的浇花呢？ 他这几天出差，晚上回来。 许岩看着手机，沈直刚来微信说上飞机了。 哼，我今天晚上就跟爸妈拆穿你的奸情，你等着吧。 哦，你可以试试。 许年的拳头捏紧了。